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。 你看我的我爸爸的家呀，嘿就走吧走吧，把我这里呀抱呀抱，把我走呀把呀呀，下下过一路把你呀母亲把我家家越过，走吧走吧，把我这里呀抱呀抱，把我走呀把呀呀，下下过一路把你呀母亲把我家家越过。 唱唱一个你们山的歌，你们这山西的歌。 嗯嗯，我预备起唱啊，预备唱。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，担着青春梦想，这家部队是家的家，是家的船，这是流水。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，忘不了的日子。家的家是狼狈，忘不了的一次，手无高级的知识，天堂的样板，流水的表，流水的 表， 其实我正当着，但我不愿离开部队。 挺好的，挺好。 高丽的山和长江奔得过了围。共产党领导的战线国家，从此展开社会主义化的祖国，祖国鲜活的太阳永不落，祖国 中。来了你也好，对，行。 你可以 啊，什么？啊，大哥大姐姐是不是？再来一个，我们再朗诵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。行，来，哎，行。唱什么歌？最后一首歌啊，咱们结束了啊！来，来，李李院长， 李李 院长，进，请了。 李李院长好， 一二，李李院长好。 行吧，张有生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 张 有生， 张有生，张有生，来，预备，上。